郭先生。从前有个好心人叫东郭先生。有一天，东郭先生骑了驴子，带着书进城郊书去。他在一条山路上走着走着，忽然一只狼窜了出来，在他跟前一扑，向他苦苦哀求： 先生，快救救我，后面猎人追来了，要是让他追上，我就没命了。 东郭先生真好心，就说：你怪可怜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有了，你就在我装书的布袋里躲一躲吧。东郭先生把布袋里的书搬出来，让那只狼钻了进去，再装上书，刚扎好袋子，猎人带着弓箭赶来了。先生，请问您见到一只狼往哪儿跑了？ 东郭先生说话结结巴巴， 没见到狼哇。 猎人走了，东郭先生把狼从布袋里放了出来。哪里知道，狼抖了抖尾巴说： 先生，我肚子饿了，你就好事做到底，让我吃了你吧。 东郭先生听了，吓了一大跳，说： 你这只狼，怎么不讲道理？我好心救了你的命，你倒是要吃我。 狼笑着说： 你才不讲道理呢，我不吃你就要饿死，你这么好心肠，难道就看着我活活饿死吗？ 说着张开大嘴扑了过来。东郭先生急忙躲到驴子后面说： 我给你找个人评评理，看看是谁不讲道理。 狼哼了一声说： 好，要是别人说你不讲道理，我就吃了你。 他们一起朝前走去，看见一棵老杏树，东郭先生就请老杏树评理。老杏树说： 我给主人结了20年的杏子，现在我老了，他们就砍了我当树枝当柴烧，还要把我的身子卖给木匠，这样不讲道理的事儿，我找谁去评理呀？ 狼听了心里很高兴说： 你听听，什么道理不道理，我吃了你才是道理呢。 东郭先生慌忙说： 这老杏树气糊涂了，分不清好坏，我们再找别人去评理。 他们又朝前走去，看见一头老黄牛，东郭先生就请老黄牛评理。老黄牛说： 我天天给主人拉磨耕地，帮他干了一辈子活，现在我老了，他们就把我放在这荒地里，还要杀了我，吃我的肉呢，这样不讲道理的事儿，我找谁去评理呀？ 狼听了心里更高兴了，说： 你听听，什么道理不道理，我吃了你才是道理呢。 东郭先生慌忙说： 这老黄牛气糊涂了，分不清好坏，我们再找别人去评理。 这时候走来一个老农民，肩上扛着锄头，东郭先生忙请他评理。 老农民说：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相信，你救了他的命，他会吃你吗？一定是你想害他，他才要吃你。 狼听了心里高兴极了，说： 是呀，他把我装在布袋里，还在我身上压了好多书，压得我气也透不过来，他不是想要害我吗？ 老农民听了说： 你说的这些话我也不相信，你身子这么大，这布袋怎么装得下呢？ 狼笑了笑说： 我把腿和尾巴缩起来就装得下了，不信我钻到布袋里去给你看看。 狼说完话就往布袋里钻，缩着腿又缩着尾巴。老农民赶紧走过去，一把抓住布袋，把袋口扎得紧紧的，这才回过头来对东郭先生说： 这害人的东西还是打死他吧，你可怜他，他都要吃你呢。 老农民举起锄头朝着布袋狠狠地打，几下子就把恶狼打死了。东郭先生躲在驴子后面，正吓得瑟瑟发抖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